Oh, 哥娘，咱们是哟。 天下烈日自烧自冒呀。日对几个字啊哟，清晨的起来冒呀，他俩是天是地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咚啪啦啦啦啦啦，咚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呜，一天下来一堆堆毛呀，下来一堆堆毛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袖筒里筒的千里眼是由花儿王朱仲露所演唱的，接下来是两位维吾尔族歌唱家所演唱的歌曲，请听加米拉所演唱的阿瓦古丽手帕，和克里木所演唱的塔里木河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，一起来欣赏吧。 我骑着马儿朝前看，路过那一里看见Thank you.